您看生物场治疗仪呢，它是一个非常高尖端的一个治疗仪器。三甲医院的康复科我知道做一次要好几百， 嗯， 但是我们可以不花钱就能够得到免费体验， 嗯，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确实也为大家在背后付出了很多吧。 嗯，其实呢在我们研究生物场治疗仪已经完成临床试验进入到审批阶段的时候，我们研发小组呢那会儿就收到了非常多的合作意向。 嗯， 很多三甲医院的康复科、理疗科，还有一些高端的疗养院，以及国外的一些卫生组织都纷纷表示想要引进。但我在那个时候呢就提出了，作为生物场治疗仪的主创人员，我要索要一个权利。 什么权利啊？ 就是启动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计划，让大家能在服务站免费用生物场治疗仪。 嗯， 那要是这么一做呢，肯定就是会破坏行业里的一些规矩，伤及到一些同仁的利益。毕竟人家是花了大价钱来引进的，你整一个免费，那哪里还有人愿意上他们那儿去花钱的。 嗯， 所以呢当时呢就有很多人反对了。那么经过很长时间的多方交涉，最终呢才达成一致，允许我在一定期限内做这个活动。 哦， 那么以后呢还是要按照医疗行业标准的这个价格来走。 嗯， 所以呢这个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他这个活动跟大家讲来之不易，这个机会呢也是转瞬即逝，因此我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打电话报名，为自己争取一个免费用上生物场治疗仪的机会。那么每一位朋友呢，你都有机会得到价值1000元的治疗费，可以免费10次。 嗯， 那最近呢我的主要精力呢也都放在这个事儿上了。每天晚上都在跟全国负责人开电视会议，跟进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这个计划的落实情况。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呢是我目前能让大家用上的治疗技术，那它主要呢能够起到两大作用。这第一个，它能帮助我们人呢重建生物场。 嗯 啊，这个我经常说过，这个人体自有大药在。很多时候咱们即便是得了病，即使没有吃药它也能痊愈啊，比如说感冒了一个星期也就能好，你不行你再等一个星期啊，那么手指头划破了啊，伤口呢自己就会自然的愈合结痂。有的时候呢吃坏肚子了啊，跑几趟厕所饿两顿也就没事了，等等等等。嗯，那究竟是什么代替了药物帮助咱们恢复了健康呢？这个从这个生物领域来看，那就是人体的生物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存在生物场，生物场控制着人体的一切生理功能，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都由人体生物场决定着。可是一旦生物场它遭到破坏，咱们不仅仅会失去自愈力的能力，还会出现各种疾病。 嗯， 像我们有些朋友就跟我讲，我这个人呢总感冒，稍稍有点风就感冒啊，免疫功能下降，自愈力很低下啊，动不动就得病，说明你这个人的生物场遭到破坏了。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它复制了巴马的独特的地磁来调节人体生物场，帮助我们人体生物场回到有序的状态。那这个人呢自然他有了一些问题以后，他会不药而愈。那就是说你也没吃药，哎，就这么一两天功夫 他可能这个病也就好了。而且这个人呢，他也不容易得病。 嗯， 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生物场治疗仪呢，它还能直接作用于我们人体的细胞。 嗯， 它能修复激活细胞，能治疗疾病。现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这个很多知识啊，通过广播呀、啊网络呀、媒体呀、报纸啊，医疗知识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可能大伙儿都知道，细胞是人体的最小单位。如果说你的身体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了，那你这个病还不会好吗？ 嗯 啊，所以呢，用上生物场治疗仪，它就能治疗疾病。那说句不太好听的话，现在很多人呢，不是在花钱治病啊，就是治疗的治，而是在花钱治病。 嗯， 导致的治啊，花钱导致自个儿得病。你看大家身上久治不愈的这个老慢病，越治越多的一体多病啊，就跟我们每天吃的这些个药脱不了关系。在这儿跟大伙儿讲个案例。 嗯， 之前有一个参与我们临床试验的患者，脑溢血。 哦， 啊，这病是要命，真的是差点他没了命了。后来呢，人呢是抢救过来了，但是说话不利索了，表达不出来自个儿的意思。哎呦，说点啥呀，结结巴巴，急得个满脸通红，嗷嗷的跟那儿喊。 嗯， 而且呢，得病以后记忆力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当时啊，他的家属就一直反复的跟我念叨一件事儿啊，一件什么事儿呢？说他想不通，说这老爷子虽说有高血压，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一直在给他服用降压药，血压呢也挺好的，并不很高，怎么好端端的就脑溢血了呢？啊，我当时就问他们，你们家老爷子是每天都在吃降压药吗？家属就说，是啊，每天都吃，医生给开的24小时的长效的降压药，一片能管一天。 嗯， 那我又问，这么个情况下吃了多少年了？家属就说，哎呦，快20年了。 哦， 当时我就叹了一口气，给他们找了一些我们曾经做解剖实验的图片和一些数据啊，跟他们讲。那么这些图片跟数据啊，都是来自于生前患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对他的血管进行剖面分析，就发现常年靠降压药来稳定血压的人，他的血管壁比普通人薄了 40% 以上。 嗯， 弹性呢是下降了 60% 左右，而且这些人的血管壁就像是生锈的水管一样，这上头啊一片的斑驳呀，血管壁组织已经残破不堪，就这样的血管是极其容易破裂的，就像是完全被虫蛀空的那种房梁，那个坍塌就只是一瞬间。 嗯， 所以他们出现心梗、脑梗的概率就比别人要高得多。 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他们的血管壁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常年累月的吃这个降压药。 哦， 降压药呢产生的大量的药物代谢毒素呢，会沉积在他们的血管壁上。你服用越多，沉积也就越多。 嗯， 这个是成正比的，那么最终就会导致血管的斑驳、硬化、变薄、变脆，再加上这个降压药，它是通过强力扩张血管来达到快速降压的，所以呢，必然就会使原本已经硬化的血管变得更加脆弱，抵挡不了任何程度的情绪的波动，血压异常了，甚至突然一个咱们大幅度的一个动作啊，一次对颈部的按压，那都能引发血管的破裂。 嗯， 那还有很多降压药其实就是利尿剂，比如说夫色米啊、青氯塞嗪片，像这类降压药 它就是靠增加我们的排尿量来降低血容量，使心脏的血液的输出量下降，来实现血压的下降。那大伙儿想，成人一天的平均的排尿量是1500毫升。 嗯， 那么你天天要排到3000-4000毫升，甚至更多，你靠的是什么？就是给你的肾脏施压，刺激你的肾脏。所以很多高血压患者到最后肾都出问题了。那临床上叫什么呢？叫高血压肾病。这个病前期就是上厕所，哎，你半天尿不出来尿，或者呢是尿滴沥。我跟大伙儿讲，这个病还真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而是你吃的降压药引起的。 哦，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血压高它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血压高，那就对咱们的心脑肾造成伤害。但是大家看，大伙儿往往还没有等到高血压造成心脑肾的疾病，就已经因为降压药出现了这个冠心病啊、心梗、脑梗、脑中风啊、慢性肾炎、肾衰竭了。 嗯， 那很多人说呀，啊，这也不行啊，那也不行，那这血压到底该怎么降啊？是吧？你不吃也不行，你吃也不行，那怎么降？那就换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咱们试试啊，到底怎么样？通过生物场来降血压。咱们生物场治疗仪的临床数据证明 ,91.5% 的高血压患者使用治疗以后，血压能够下降，那当天的血压它就能降低。 嗯， 症状也会减轻。 为什么会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呢？ 那就是因为高血压它是非常典型的生物场紊乱导致的。 哦， 所以你看啊，有些人他一紧张、一焦虑、一愤怒，或者是压力一大，或者是外界环境的变化等等，都会容易引发他们血压产生波动。那咱们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就能纠正人体的生物场，来参与神经体液的调节作用。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脉冲啊，能使血管以及毛细血管扩张，从根本上改变血液循环状态，促进血液循环，使体液内的沉积的废物以及呢和血管里的杂质以及有害的毒素啊，都会随着这个新陈代谢排出体外，最终呢达到平稳血压的目的。所以用上生物场治疗仪来治疗高血压，你不用血管壁啊、肾脏等等器官组织遭到药物的破坏，这个呢才是最天然最安全的一种治疗方式。 嗯， 而且针对这样已经出现了脑中风了啊、留下了后遗症的这些个患者，生物场治疗仪不仅能把他的，也就是把这位朋友的血压给他降下来，而且还能激活他受损的脑细胞，治疗脑中风的后遗症。那刚刚我提到的这位参与临床的脑溢血患者，我们让他把生物场治疗仪的主机啊踩在脚下，然后呢把这个电极片贴在了他的大椎和肩颈穴。他抬手摸摸自个儿的脑袋，说头皮麻热。 哦， 我把他的手呢就给拉下来，我说你坚持坚持。其实呢，我在给他治疗前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就发现呢，他和所有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一样，在急性出血或者是急性的缺血缺氧以后，脑组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导致很大一部分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处于一个假死的状态，也就是休眠状态。 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不工作的。而咱们的脑细胞正是由这两种细胞组成的，它们工作，我们才有记忆、思考、语言、行动能力。那它们不工作了，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行为障碍。 嗯， 那咱们很多脑中风患者或者是家属啊，都有一个体会，这后遗症不好治。 嗯， 啊，我们说为什么不好治呢？因为人体的脑细胞的总量它是固定的，你一出生给你利用的啊，就那141个啊，所以你想在一批脑细胞休眠之后你再长出来全新的，不可能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激活这些休眠的脑细胞，而这一点生物场治疗仪它能做到。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它能够释放出跟人体同频的远红外线，产生深度热效应，从而就能激活细胞。那这个过程它有一定的刺激性，所以我们患者会感觉到哎呦发麻呀，啊头皮发麻啊，发热呀，我们患者的脸部的表情明显的，因为中风偏瘫患者他那个脸部都是僵硬的、 啊、 半拉脸都不方便的，僵硬的那个僵硬就变得松弛了，有了一种享受的感觉。 哦， 那来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呀他说话是两个字儿两个字儿的往外蹦，但治疗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很完整、 嗯、 我脑袋舒服了。 哦， 虽然说啊，就这么一句短语，但是家属已经感觉到非常惊喜了。 嗯， 还有呢，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他那个手是跨栏的啊，大家都知道，中风偏瘫患者手都是弯在胸前的。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它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叫手握式电极。 嗯。 那么这个手握式电极专门解决胳膊腿儿不好使的，针对这个后遗症患者，他的手不是张不开吗？在他张不开的情况下，你让他握个20分钟手握式电极，你再掰开他的手，你就发现这个坐之前跟坐之后不一样，他的手啊变软了。 哦， 哎，你又让他握，你再扒了扒他那个手指头，你就会发现他的手指发生明显的变化。 嗯， 那这个患者呢，治疗了，患者虽然还没有恢复到这个发病前的那个状态，但是他跟人的交流已经没有任何问题，说出来的话有明显的组织性，你能听出来他的逻辑思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哦， 而且他的记忆力也有了显著提高。走出去没人能看得出来他得过脑溢血。那么再一次的他又去接受了一次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啊，那么这个图像上都出现了大批的橙色甚至是红色的区域。 嗯， 啊，可能大伙儿听不明白，其实这个就是脑细胞被激活以后，激活以后它在运动啊，在工作呀，越是活跃这些细胞，那这个图像上的颜色就越红。 嗯， 所以大家看，用生物场治疗仪就能激活脑细胞，辅助治疗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后遗症啊，这个咱们对于这个患者来讲，家属来讲，有一些解脱了。 嗯， 你每天要去陪着他到医院去做康复，这一趟出门回家，啊，患者累，家属累，啊，但是呢，效果不明显。关键是这个效果现在非常好。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咱们再说，很多朋友得了那个慢性胃炎。慢性胃炎其实就是咱们胃壁的保护层里的胃黏膜出现了炎性病变。那这个炎症，咱们得说一说炎症什么造成的，不就是病毒吗？细菌吗？比如说这个胃病严重了，出现了咱们常见的幽门螺旋杆菌。那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它不断伤害的就是咱的胃黏膜，从而就使胃黏膜不断遭到病毒的啃噬破坏，就出现了溃疡，然后会出现萎缩甚至糜烂。那么如果连胃的保护层它都千疮百孔了，自然就会引发胃部的疼痛、腹胀、反酸、消化不良等等一系列的病症。而市面上的胃药，有病吃药那天经地义啊，这些胃药市面上的绝大多数它并不能灭除这个病毒，或者说是不能完全清除这些毒素。咱比如说马丁宁，它其实就是提高咱们胃动力的一种药。再比如拉唑类的一些药物，它其实起到的就是抑酸的作用，让咱们的胃酸分泌减少，从而呢来缓解疼痛。那你不抗菌，胃里头的细菌毒素还在，你的病根就得不到解决。 那什么样的药物能够抗这个病毒呢？ 老百姓可能都会说了，抗生素啊，这个是大伙吃的最多的了啊。目前来说呢，这个抗生素对于胃病抗菌治疗性不是很强啊，几乎效果不明显，而且呢还会增强细菌的耐药性啊，能够伤肝伤肾。所以咱们普遍使用的治疗方式，现在想一想其实都是在治标没有治本。所以你花再多的钱，你吃再多的药，你这个病啊好像都没有好，或者是有一些好转啊，好转不大。所以在这个时候，生物场治疗仪的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这第一个，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生物场当中它有远红外线，有这个非常好的杀菌消炎的作用，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特别有效。而且呢释放生物场能够直接修复黏膜细胞，让它正常的分泌黏液，并且呢使胃黏膜上的疮面愈合，重新对胃起到保护作用。那么第二个呢，它能够重建人体生物场，恢复生物场对细胞的管控和调节能力，不再重蹈覆辙。那其实说这个话呢，就是好比一个国家遭到了侵略了，那我们就要去帮助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赶走敌人，其次呢我们要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让他们重新拥有抵抗外敌侵略的能力。 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总共做过419例慢性胃炎的临床试验，就发现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慢性胃炎患者无一例外的在第一次使用生物场治疗仪胃部的疼痛就得到了缓解，这效果啊，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立竿见影。临床的时候啊，有一位胃病40来年的同志，老胃病了，浅表性胃炎、胃窦炎、胃黏膜炎，哎呀，就这一个胃就这么多个炎，浑身没劲儿，也不能吃饭呢，一天一顿饭都费劲儿，每顿饭吃个五六个饺子也费劲儿，一吃就不舒服，难受烧心，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打嗓子眼心口窝它就是火辣辣的，好像是吃点冰棍或者是含一点凉水它才觉得能舒服点。他说中药我也吃过，西药我也吃过，我是有病乱投医了啊，所以药没少吃，但是他跟我讲我这个治疗的作用啊好像都不明显。那么第一次去的时候啊，只打嗝啊，做临床啊只打嗝，那么通过生物场治疗仪治疗了20多分钟他不打嗝了。 这病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停的打嗝呢？ 这个在中医上叫胃气上逆。有一句话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中医讲胃气下降脾气上升。就像电梯一样，有的下来有的上来，人的循环它就正常。他现在这个胃气不往下去往上来啊，那他不得打嗝吗？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管它叫什么呢，叫生物场的紊乱啊，现代医学认为这就叫膈肌痉挛。膈肌痉挛实际上它还缺血，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它能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这个膈肌不痉挛了，那你当然就不打嗝，所以20分钟的时间这个病人他不难受了，他也不打嗝了。而且20分钟的时间病人的胃疼大大的缓解了。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生物场最明显的它就是一个镇痛作用。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很纳闷，为什么镇痛作用这么明显呢？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复制的巴马地磁场，这个巴马地磁场能刺激黏膜细胞分泌黏液，能够抗菌杀毒，那么一部分炎症被消除了，所以呢患者的疼痛感会立刻得到缓解。治疗了半个月左右，患者的黏膜细胞得到了修复，胃黏膜上的创面开始缩小啊，那这个等这个胃黏膜细胞完全修复，那么这个朋友的浅表性胃炎、胃窦炎还有胃黏膜炎啊，这些个胃病自然它就好了。而且在生物场治疗仪的作用下，你自己的人体生物场也会被调节到有序的状态，那这样你就不用再担心犯病或者是得病了呀。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为大家争取到免费用上生物场治疗仪的这个福利啊！我不想再看到大家饱受疾病折磨的同时还要忍受打针吃药的痛苦，最后呢还要被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搞得遍体鳞伤。因此呢我就想让大伙儿都试试生物场治疗仪这种让大家伙儿啊尽早获得真正的健康。现在呢咱们全国每天每个地区都在发放1000元的生物场治疗仪的体验费。可以免费体验10次。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预约。 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应用上。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治疗费用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的话，节目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 400-108-1661 400-108-1661。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这位先生你好，请讲。 我的是徐主任是吧？ 对，我徐桂英，你好。 哎，好，徐主任你好。 哎，请说。 这上回啊，我去那个做那个磁疗那个 生物场治疗仪做治疗。 对，对，我感觉效果还非常好。我问那工作人员，他有卖，他现在没有卖。 现在确实是没有卖啊。您是什么病来做的这个治疗啊？ 当时吧，我做的是那个关节有点风湿。 关节 腿有点风，他给我搁的是风湿，按风湿做的。 当时做了以后什么感觉？ 做了以后你的腿挺得劲儿的感觉。 怪不得。 不算太厉害。哎，完了肚子吧有点爱凉。完了他给我那个治疗仪还在，有一半是热乎的哈，像 烤 面那种。 对。 完了抱着还捂的肚子。肚子也非常舒服。这感觉。 肚子后来也觉得非常舒服。 挺得劲的，感觉这一箭双雕，感觉这俩都做了。肚子有时候爱凉，天越热吧，完肚子也爱凉。肚子就冰凉。 那您这个大小便情况正不正常啊？ 大小便正常，有时候大便有时候便不成形，老是。 那你脾胃不好了，对不对？ 对。 脾胃不好，血压呢？ 血压。还可以，但是有点低血压，但是不太厉害。 应该是你低血压，因为你这个脾胃不好，人又是觉得有点偏凉，小腹部。 对 不对呀？ 说的太对了，是。 你那个血液循环也应该不是最好。 不太好， 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 对，太明白。 血液循环， 没看到病，像看到我病了似的。 不是，您这个体质，您目前的这个状态，就说明。你现在呢有这方面的问题，舌苔怎么样啊？告诉我。 舌苔可以，但是嘴里吧，有时候吃完饭吧，就是不是味儿，你知道吗？ 什么味儿？嘴里？ 嘴里有时候发甜的。 发甜。 有的时候，喝完吃完点东西，那嘴上一酸，这样那种感觉不太，嘴里， 有点不太得劲儿。 对。但是有时候嘴发甜的时候少。但我这个腿吧，小腿沉，走道就白走上，走一下本来像没有门槛，像磕一下半夜有小石头，哎，这腿抬不来磕，就那样，腿沉，腿累，特别乏累。 腿沉，腿累啊。那么咱们说，这个人呐，他是一个整体，这个人呐，咱不能把他给他分开。那当你这个人的整体的一部分、两部分、三部分，他出现问题了， 脾、胃、肝、肾出现问题了。结果呢，现在您看看你啊，脾胃功能、消化系统不是最好，那么这个大便它就出问题了啊。然后呢，嘴里也出现口味了，如果不调的话呢，还容易得糖尿病，还容易得糖尿病。往后啊，现在不会，可能什么时候啊，这个脾胃啊，脾胃肾再加一个肺，如果肺也出问题的话，肺细胞也出问题，那么很有可能糖尿病就来了。那么肝肾的功能它出问题之后，身体当中有风寒湿啊，在骨关节这里， 对， 它驻扎在这儿，那么你就会膝关节疼痛，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膝关节会越来越严重。如果现在都觉得疼痛了，那你要是说再过个五年左右吧，走路啊上楼就特别费劲，这就说明什么呢？人中医有一句话叫人老先老腿啊。 对对对， 是不是？那为什么就老腿呢？说明什么地方老了呢？人的细胞老化了，你的骨关节的骨细胞、软骨细胞、成骨细胞老化了，出问题了，新陈代谢不好了。那么他要是不好了，您这个病一时半会儿他真的不太容易治好。所以中医治疗呢，不光是要调肝呐、调肾呐，给你整体调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为什么会受到风寒湿的攻击，导致膝关节出问题呢？你这个人的免疫功能下降，免疫力下降，是不是？免疫力下降。那么我们讲的生物场治疗仪，你当时体验下来，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挺好， 挺好。那你腿脚比没做的时候、没体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轻巧不少啊？ 有那感觉。当时做的时候，膝关节甚至一个膝关节动完肌肉吧，它有时候像针扎子、脉冲关节的时候，一个肌肉收缩，来回收缩，那一个就是未收缩。完那护士有个方法，他说你一个通一个不通，一个打通一个未来的啊。 那就是说，在你用的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这个脉冲的过程，可能两条腿感觉的脉冲的不一样，是不是？ 对 的。那你正常的情况下，两条腿感觉到的脉冲应该是一样的。 对， 应该是一样的。那不一样就说明这些地方的细胞出问题了。那细胞出问题了，咱们就得给它修复。 对， 生物场治疗仪呢，它完全能够修复和激活咱们人体的细胞。通过什么呢？生物静磁、生物动磁、纳米、远红外线这个来进行。我们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如果说您这个地方细胞得以修复了、畅通了、代谢正常了，那你的疼痛感不就消失了吗？ 对对对。 因为现在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有1000元的理疗卡的发放。你要是在医院可能做一次得几百块钱，这个1000元的理疗卡你可以做10次。但是你得打电话去问他们要。要了以后呢，你就做。如果你方便去的话呢，你就去，有时间你就去做。 我一定去，我方便去。 行了，要没别的问题，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行， 早防早治， 谢谢， 不要拖啊。 好，谢谢啊。谢谢。 不客气，好，再见。 再见。谢谢。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 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呢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治疗，那么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这位你好。 你好。 哎。 阿姨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齐齐哈尔的。 齐齐哈尔。我听到现场体验的人应该是挺多的是吧？ 是屋里人很多，声音很杂。 那徐主任现在就在我的身边，把这个治疗仪体验之后的这个效果啊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好。 徐主任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位朋友啊。您这声音啊，这后边的声音特别的响。您能不能稍微到旁边一点，稍微近点的地方？我这儿都听不清了。 现在工作一下，我跟医院先说一下啊。那这位说吧。徐主任讲。 您好，稍微这个轻一点，我就听得清您说话了。您是我们，中医讲学节目的老听众吗？ 是啊。 是老听众。 我天天是你讲课是我的必修课。 必修课。来做了生物场治疗仪的体验是吧？ 对呀、我今天做了。做这个生物场那个治疗仪体验非常好。我跟你讲讲我最受益最受益的。 你今天主要什么体验呢？受益了。 我今天我就是我的浅表性胃炎以前就有已经好几年了。然后吧我就还有个打嗝。我困扰我都好几年了。我今天就是在那做，我就说我这个打嗝，那你说你要做什么就是打嗝啊，就是困扰我都是我的，我就是说 一直打吗？ 一直打呀， 没停的就这么打。 对，就是不停的打，晚上睡觉完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睡着了。那个白天就是真是他不停的打呀。我看他做那个体验了。完了他们那个就是这里工作人员就没给我拿了一杯那个吃化水啊。完了说你憋一会儿气儿，你憋这么喝，我做那机器。做完了我到现在呀这嗝他停了。 你来之前是一直在打，做完了到现在。就没打。 没打这个嗝。说这机器 这 是我刚才做完体验的真实效果。 您现在单一的是有一个浅表性胃炎，那就说明您的胃黏膜有炎症了。胃黏膜它这个细胞出问题了。细胞可能是受损了，可能有炎症了。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呢它一旦有炎症呢，它会刺激你的胃痉挛，会收缩，一收缩呢，这个胃气呢它有的时候还没来得及下降往上跑了，人的生物场紊乱了，这个气不往下走往上走的话，你就会出现打嗝。这个体验我告诉你，生物场它其中有一些作用，一个是消炎，一个是消肿，你的这个体验，所以你就觉得他怎么就不打嗝了呢？而且这个胃黏膜的这个表皮的这层细胞通过你生物场治疗仪的这个，不光是消炎，它还止疼，它还逐渐的修复了你的胃黏膜细胞。那么胃黏膜细胞如果好好的工作了，那么你吃进去的不管你什么东西，该消化的消化，该吸收的吸收，细胞修复了，你这个胃就正常了。 我说这个打总打嗝呢？ 是啊，胃正常了，你的气血它就正常，那就能彻底解决你老胃病反复发作的问题。而且你看，我们工作人员今天做的比较细心， 做完了以后让你喝了一杯磁化水。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生物的净磁啊，这种净磁的作用，它是能够有止疼、消炎、消肿、镇静，有这些作用的。所以你看，你做完了以后再喝了一杯磁化的这个水，那么你就觉得你刚才的不舒服的症状， 对，刚才不舒服强多多了， 强多多了，这才一次， 多了， 是不是？ 对呀，对呀。 那您要是说继续的体验个几次的话，那你这个胃老得劲儿了。连续这个，咱们不是现在有1000块钱的这个治疗费吗？你就坚持做10次，你看看你身上这个状态怎么样。 行，我做好了，徐主任，我还给你反馈信息。我真的，我现在我也没反馈信息。如果要是做好的话，我今天第一次我就有这么大的收获。哎呦，太感谢你了，太高兴了。我今天真的，我格外的高兴，我格外的收获，这是我一个格外的收获。 哎，好嘞，那我今天也不多说了。坐着好，您就继续坐，好不好？ 徐瑞，那我谢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 谢谢你，哎，今天谢谢你，等我以后有时间让我去我看看你 啊，谢谢谢谢，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好，哎，谢谢啊， 再见， 再见，哎，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呢，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叫玉石化，今年66岁，我是收音姐。今天呢，我把我一些毛病怎么好的分享给大家。我有什么毛病？就是做事前呢，约水，这约水，你咋跟雪花沾着这儿，我都睡了。后期哈，意思说我是不是脑供血不足，脾虚。上医院去也没有招了，最后俺同学。昨儿挺好的叫我去，我还说我不相信，我说我不去，就偷去。哎，我这是做，要说太快太好，我去了，我就天天做，晚上还我就睡觉之前我就绷着，就是绷着，就是我都绷50分钟，绷2次。哎，昨儿算了2月，就昨儿哎我睡觉，那我呀，现在摆手机，咋现在我多了，这不1年多，现在玩手机子，都11点钟有人来。来我心来我全看着我都快我不这么看是就是我是最大的是再说我还有个毛胃不好上医院检查的胃镜是这个浅表纤维炎这个医生开的药写了也没好是找老中医也没好这套我也是多崩塌崩塌硬是崩好了每天呢喜欢翻一个水果的就心里还不太雨的像是茶水院的我都崩了塌崩2次，我一晚上崩2次，1次50分钟，这是我最大受益。我有个大孙子，没有看孩子，看还挺累的，脸上又发乌又发黄的。本来我觉着我66岁不算真大，可是我脸色不好看，肤色特别难看。我是从他以后，现在我虽然就是一个同龄人哈，我还不行，可是我比我原先好多。我说，意思有的人说我，哎妈，你刚来这瞧是。不爱雪花不爱笑这个还是什么这个脸像虎大秋水一样现在不是现在我很精神我很灿烂。 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应用上。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治疗费用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的话节目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